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咱们这个谈的话题哈，终于有一个家辉擅长的了啊，就是性的这个性教育方面的这个问题。 可是我是老拍呢，他现在几个小孩是他 最擅长的。你现在是涉及到，你现在最大的孩子几岁了？ 4岁了。 哎呀，那到时候了。 对， 到时候了。 人家口味比较重的谈这个话题。 你是怎么对他们进行性教育的？ 没有，2岁就开始了。 怎么什么方法呢？ 其实没有特别教育，就是没有太多的顾虑，因为那举个例子来说啊，一般我觉得中国人传统家庭就是父母和小孩之间的身体，就小孩不会看到父母的身体，我一辈子也没见过爸妈的、我爸肯定没见过，就是也不会谈论性方面的话题，一辈子也没有跟他们谈论过，我觉得这辈子也不可能跟他们谈论。但是呢，和我的小孩之间大家就很坦荡，就是洗澡啊什么都大家都在一起啊，这个就已经不太一样了吧。然后他们自然会问你一些问题啊。 哎，是妈妈教的还是爸爸教的？ 都有 哦， 都教。 是那个用个比喻来教的呢，还是这一竿子插到底来教的？ 示范 还是示范？ 有书 吗？看。 不是，有书可以读。他们还会问很多问题嘛。后来据我妈说，其实小时候啊，我爸有一次带我去他们单位洗澡，我也问很多问题。他们的方式就是再也不带我去了。 就是，所以这教材。现在就是说有个教材出了问题，但到底是不是有问题，这就是咱们今天可以聊聊。因为呢，在浙江吧，杭州啊，萧山有一个2年级的孩子的妈妈在微博上吐槽，原来啊，咱们有一个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珍爱生命》，这个研发出版准备时间长达9年啊，这个在网上引起多方的热议。这本教材当中有一些截图，所以在微博上他们就发一些截图，然后这个妈妈就吐槽，就说这个性教育教材尺度太大了，是吧？就说这玩意儿让这个我这当妈妈的都脸红，怎么能跟孩子看呢？哎，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截图啊，就是这个教材上的截图，有很多截图啊，其中有一个你看，爸爸妈妈相亲相爱，你看在床上。然后这个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 我还以为是土耳其的海峡、 就因为你看，所以这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电视播出的缘故，连这样一个性教材上面的截图我们也要做处理，对吧？这个你再看 下面， 没有家辉的那么清晰了。对，然后你看爸爸的精子进入妈妈的子宫，然后你再看，然后呢你看啊，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这个教材上截图，哎，爸爸妈妈，刚才邻居的王叔叔要摸我的臀部，我说不行，然后呢爸爸就表扬他，你能马上把这事儿告诉爸爸妈妈，做得很好啊，妈妈说你表现得很勇敢啊，王叔叔这么做呢是不对的，以后离他远一点，我看不能只是离远一点， 应该举报了吧， 应该报警了，对吧？然后再看下边这个，哎，这个什么拒绝熟人触摸隐私部位，你看，哎，据说最引起争议的就是这张，人家说小学生性健康教材为什么用这样的截图呢？这个截图就是有一个阿姨啊跟一个小男孩说，小军呐，你又长高了，脱下裤子让阿姨看一下你的阴茎是不是也长大了呢？然后小男孩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回家后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小男孩的内心独白， 画这张图的人可能看了太多日本 AV 了。 不是，我跟你说，要叫我说啊，我主观一回，我认为这完全没有什么，就而且我认为就应该这样。 对， 但我认为这个教材里要叫我说，唯一真正的问题啊，是用词太文了，没有哪个阿姨会说，哎，小军，看看你的阴茎是不是长大了？你应该用那种儿童能听懂的语言，就要叫我编，我还加个括号，就是阴茎还是小鸡鸡，是不是就长大了？这样真的，现在社会上很多成年人要摸摸女孩子的小内裤啊，摸男孩子的小鸡鸡啊，这个就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教材里把这个说出来。有，你像有的妈妈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在，但是在我的概念里啊，我怎么觉得这很正常，这应该这样。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性教育不是光我们讲的是以为是这个性是什么东西，或者是那个第一幅图他告诉你是怎么做的，其实更重要是衍生出来，第一要防止性侵犯， 第二个是要防止早孕啊这些事情，其实从它衍生出来的一些我们需要去防范的事情。你比如说像在就是像在美国啊，他们说很多地方其实它这个东岸的这个城市和那些中西部的对这个方面教育相差的非常的远。在美国就是那些保守的地方，他们因为是宗教的关系哈，他的性教育他告诉你怎么做，不告诉你怎么避孕。所以美国的少女早孕率是在发达国家当中基本上是最高的。还有呢，比如说在瑞士那些国家，还有在那个在北欧是最低的。他们小孩啊，十几岁啊，女孩14岁到16岁，学校里就给他发避孕套，还告诉他们怎么在香蕉上套。所以他们的早孕率反而就更低，就是最低的。 对，香港也是啊，香港中学2年级吧，也是13、14都有这种教育，要发避孕套。 我听说是香港也抵制，我接触过一个在香港的一个就是。帮助少女，就是未婚先孕少女的这么一个就是外国人的一个组织，他们说他们要去香港学校推广性教育，香港的家长就投诉。 是吗？ 也有 家长投诉是一回事，可是学校还是有做啊。他假如没有做的话，家长就不会知道，不会去投诉了嘛。所以表示学校还是有这样做。 你知道我那天看那个我们歌辉访问那个著名的那个儿童作家 郑渊洁， 这个郑渊洁也上过我们节目。郑渊洁一方面呢是个童话大王，另一方面呢我看是个这个性儿童性教育的那个极力提倡者。哎，然后他就讲他儿子，他跟他儿子一起上过我们这个节目，他是挺有名的。郑渊洁是属于那个挺葛的，从小不让孩子上学了，说这孩子还是我自己教育的好。然后据他说呢，哎，就说这事儿越早越好，你要说等到5、6岁7、8岁再告诉孩子这个事儿都晚了。照郑老兄的看法，他3岁，他说3岁我就跟我儿子讲这个事儿，当时还选了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天气，就电闪雷鸣啊，然后他想制造出一种让他儿子非常注意的一个效果哈。首先先声夺人问了他儿子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知道为什么先看见闪电才听见雷声吗？然后说，儿子，今天我要给你讲一讲男人和女人怎么怎么 我以为盘古开天辟地， 啊家给他儿子讲了个底儿掉，全讲清楚了。最后他儿子问他，那为什么先看见闪电才听见雷声？ 我们家就有一套他的书啊，他有一套画的那个动物的12生肖，当中有一本就是讲那个小狗怎么样学习防止这个性侵犯，就是他是这个拟人化的，就是刚才那些，但是他用的是很生动的语言。那个小狗就回去跟他的那些朋友讲说，不能让别人触摸这个隐私部位，然后别的小动物都想起来说被邻居被老师什么摸过，然后去报警等等，就他有这方面的教育都有。 对啊，这个， 哎，家辉你是女儿，这方面是你太太代行的还是？你 我觉得他问比较好， 在他一定年龄的时候告诉他这方面的知识， 因为太遥远的事情了，我是没告诉哈。因为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在报社上班哈，早出晚归，每天见不到我女儿1、2个钟头，那应该是我太太。而且学校他读后来读国际学校嘛，就我知道他学校都有这些教导哈，学校非常开放，好像一些女同学学3岁怀孕都有哈，所以那个反正 那教导的没用是吧？ 所以证明教导无效，被性教育变成性刺激啊，挑发 刺激， 来干嘛？刚学完就下 可能不教更多，哎，这样说。 上课的时候学性教育，马上下课，哎，我们去试试吧。老师不说要实践吗？学习之后，所以这个很困难的，因为困难在于说，任何的教育，不管性教育什么教育，其实有两个部分嘛，一个是 knowledge 知识的部分，或者说资讯的部分，对不对？告诉你生殖器官、人的生理结构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哈，什么样的性行为、性爱是美好的？啊，或者说道德容许的，或者说快乐的哈，那这两个部分不太容易，教前面的部分容易哈，你给他看几张横坡图就行了嘛，对不对？然后讲解一下，可是性价值观那个比较难建立了，因为根本也不容易有一套固定的标准，甚至你以为你有吗？你爸妈给小孩灌输了一套，我刚才讲了正确的性道德，老师也讲了，哎。到了他8岁、9岁、10岁，一上网，啪，全部打垮。 对， 这就是悲哀。不管是性教育啊，所有的教育，现在研究教育心理学的专家都是没有能力啊，都大家尝试建立理论跟方法， 可是没有人有把握，为什么呢？一个网络你完全控制不了，或者说不要说控制，完全不能巩固你小孩的大脑里面的东西，外面的世界才是他的老师。 对啊，这不有人就说嘛，满街那个无痛流产的那个广告是吧，上网孩子们什么都看得见，你在这儿说一个小学生性教育读本上的插图太大胆了，这个就有点可乐，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提倡性早期性教育的，就是认为说像你刚才说那些现象呢，就是说我们不说它也存在了，还不如我们介入教育，就是说我不是说我做了这个性教育以后他们就不会去做那些事，而是说咱们怎么都会做的，你还不如疏导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回事。我记得有一幕特别好玩的，我看过一个电影，就一个美国电影，说两个小孩长到好像18岁还是这个16岁我忘了，他们就想去做那个事情了，想做第一次，然后也跟爸爸妈妈讲，那爸爸妈妈就思想特别斗争，特别的纠结啊，你要有自由也跟你讲了很多，你非要做那好吧。然后呢他们就那个打好行李去到一个酒店开了房，过了2个钟都回来了，说没做。为什么？在酒店房间的抽屉发现一本圣经。酒店里都有这个嘛，你看这个觉得真不行，这好像觉得特别不知道是玷污还怎么，一下子愣了傻了就回来了。 哎，圣经也有一个性儿童性教育的这么一个模式， 对吧？是个亚当夏娃因为什么蛇进了谗言， 他还是避免了告诉你其实是怎么回事。 哎，但是你这我过去觉得就是说这个事儿啊，爸爸妈妈都不好意思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我自己的感觉上，我很高兴的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呀，说的跟我想的也是很接近的，就是我觉得哎，你当然有这个你的口才表达好坏的问题，有的爸爸妈妈会讲，有的爸爸妈妈不大会讲，但是我要照我觉得会讲不会讲就可以直说，不管几岁事实是怎么样就可以告诉他，对吧？不要老是什么那个爸爸弄个豆芽在妈妈肚子里，就是原来就是原来 你听过的是这个版本啊？我听过的是我们都从嘎吱窝里生出来的。 哎呦，那咱们先接着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要说咱们的这个哈，这个义军人家这个是什么呢？混血的，对吧？所以呢，我看这个性教育都引用了德国的这个教材，对不对？ 对，以前我在那边给他们买一些书嘛，我都不知道文字是什么，然后就先翻图看， 哎， 其实也能看明白，就能给他们讲一些东西。 义军也给我们进行一下这个教育，就看看这是德国的性教育的教材。 德语也可能是瑞士或者德国，就是这个男孩子他去开门，然后上面写的是说爸爸妈妈在干什么呢？然后呢，下一张就是他把门打开了。这就是他看到的场景， 哦， 然后那个门上就说呢，有就是有， 哦，这是好像还是妈妈在上面，爸爸在下面，是吧？哇，我喜欢。 然后， 啊，来， 然后说爸爸妈妈有时候需要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然后叫这个小孩呢把门关上，然后走开，就这个意思，让他们单独相处。 哎，其实你说如果小孩子见到爸爸妈妈这样子了，对他是好的吗？还是 我有问我女儿，我没跟他解释这个是什么，我就给他看这个图，我说你觉得这是什么？爸爸妈妈在干嘛？他说 love， 就是爱。 对， 他不知道。 再加上一个 make 就更激活了。哎， 他没有说动，他就是说是爱，就他们的理解。 那你女儿回答的非常得体啊，非常好， 非常好，啊。 因为所谓性教育啊，我们看到我们刚说啊，不仅是知识嘛，哈，还有价值观。价值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关系嘛。因为性行为其实最满足的享受，不仅是那行动，不仅是那一秒、五秒、十秒、二十秒，是那个关系嘛，爱嘛，里面充实满足感、幸福感。人家说爱的最好的指标是什么？或者说性爱最高的指标，就是你有幸福感，然后那时候幸福感充满。那这个东西是很难教的，你很抽象的。其实你越是性教育讲呢，它越抽象越模糊。那最好的性教育是什么？我觉得刚说要爸妈讲嘛，不仅是讲，是示范。示范当然不是在他面前做爱， 教练，教练， 对不对？就是说给他从小看到你父母亲相处的关系，那种爱、那种信任、那种照顾。 真是，我觉得爱教育比性教育还要重要。 对了， 我普遍觉得我们的上一辈和我们之间吧，或者是说我自己也有，我觉得我们这一几代人吧，都比较缺乏爱的教育。你怎么去爱一个人？怎么是表达？ 对了，那天我就看见最近那个阿成老师参加一个什么座谈，也是有人问这个问题，说不知道跟孩子什么性教育，他就讲一句话，我印象挺深。他说这个性教育不等于交配教育。就现在我们很多性教育好像搞得有交配教育的色彩，但其实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比如说是尊重，对吧？讲，我就想，哎，我脑子里啊两种东西同时存在，一种叫政治正确，一种叫命运正确，或者叫这怎么说呢？或者叫一个是文学的，一个是社会学的，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自己从小生活在那种性禁忌、性压抑的环境下啊。可是呢，这就是我说命运正确，就是从我个人来讲，我成长到今天，我说实在话，我也没觉得我有什么毛病，或者说可能因为小时候的某种压抑带来我性方面某种特殊的乐趣，也是你受到正常健康性教育的人所没有的这种乐趣。 那你的爱教育怎么样呢？ 啊， 你的爱教育怎么样呢？ 没听说过。然后呢，我就是说，但是我就说，从另一方面，我又是政治正确的，就是我知道，应该按照这个正确的方法早点教育孩子这个真相。因为我从我自己感觉到，我在节目里曾经讲过，我得到的性教育是什么样的教育啊？我觉得完全不知道。跟我同龄的女孩子一般都跟我讲到过这个来月经啊，那种尴尬，就上课的时候。哇一下子裤子就湿了，然后呢妈妈没有讲过，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流了血之后回去吓坏了妈妈才讲，好几个跟我同龄的，哎，这方面你看现在更年轻的女孩子好像妈妈都会告诉她了吧。然后呢男孩子一般这个遗精的时候那是惊慌不安呐，以为自己要死掉了，因为没有人讲过。后来还是我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最早知道这个事情是我有一次在家里翻东西啊，我还记得有一个小都发黄的这么小薄本的1950几年出版的，我就记得叫新婚知识手册。 哎呦你跟我一样，我也是看到别人的。 我估计那是我爸爸妈妈 80年代的 那个时候，是不是结婚体检的时候人家会送你一本 对的 这个小册子。哎呀我那个时候家辉，要不说我就跟你说压抑有压抑格外的那种快感，也不是你能体会到。我一看哇家伙这是天书一样，确实画的非常准确的这种比例图，就像刚才画的，我一下就得到这种器官准非常准确的这个图，告诉男人女人怎么回事，我觉得简直是另一个世界，从来没有完全闻所未闻。就在这个时候咣叽大门一开，我哥哥进来了，好家伙我赶快藏在底下，我哥哥一看我在满脸通红啊，我哥哥都好像就打了我，就说你藏什么呢，你藏什么，他以为我偷钱呢或者干嘛的，抢了半天，最后终于我哥哥从我屁股底下把这本书抢过来了，我先回去看看。就是那是我最早知道这个事，而且呢现在看来那个小册子里面也有一些当时不正确的知识，比如说我记得他讲到这个自慰，就是这个手淫，就说哎，年轻人不能过度这个手淫，如果过度手淫了呢，你就会神经衰弱， 而且会变瞎 啊，变视力减退，或者怎么着？你知道对人的心理有多么大的影响？就当时很多男孩子这个自慰，就是因为受到了这种思想，就一滴精啊，十滴血呀、啊，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身体啊是受心理暗示的。真的就是神经衰弱，面色发黄，这发黄。后来就是我是看到一个日本孩子这么写，他后来碰到了一个老师，非常开明的老师，老师就把这个孩子领到那个小屋里，就是说因为他跟老师暴露了他的秘密，他说我老是忍不住了就自慰，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快死了，然后他那老师就把他叫到一个屋里，咵就脱了衣服，日本那个兜裆布是吧，他这男老师体育老师跟他说男子汉这有什么，老师一天三回，你看我这身体，哎，他就说就这老师一席话，第二天所有的头疼没有了，视力的模糊消失了，哈家脸色红扑扑了，你知道这就是观念戕害一个人的身体， 没有这个身体因人而异嘛。可是我们从小我也是听我妈说，哎，不能 手淫太多会变失明、啊、 你妈妈跟你说这些 会会会， 他都过早的戴上了眼镜， 我的相由心生，你们俩 我以前觉得我妈胡说，我年纪越大觉得她还是有些道理的， 有道理， 怎么视力衰退了这么快， 是你老年要是还这样身体确实有点跟不上 后来想老人家说话还是有道理，可是我刚听你说偷看你爸的那个什么 新婚知识手册， 可能是你妈的，不是你爸的， 我爸爸妈妈的， 对对，那都有这样生命，有些成长过程，有些这样镜头嘛，重启在心中哈、啊，影响很大。我记得我不是偷看到我爸妈那种，香港没有那种什么知识手册，我记得是好像十来岁吧，在我爸的床旁边发现了一个什么，那时候没有，当然没有什么 DVD， 什么都没有嘛，是那种八厘米还是几十六厘米的胶带胶卷啊。那种叫什么， 这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比我们福利好 是吗，你们 有视频，你们都有文字 胶带看了 而且他是借回来的，还有个机器很狼狈啊，我说好奇什么东西，那装好机器把胶卷八厘米的十六厘米的卷那一放，就是那个，我还记得那个是法国片，那时候不流行日本， 一击八毒是吗？ 对，我还很奇怪， 我的娘、啊！ 我说，哎，怎么那毛是金色的呢？我还以为自己不正常。 你这他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了。我有时候觉得，哎，就是你想那么，我偷偷看着新婚知识手册，画着是这样的器官，对吗？可是你看他当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啊，他们那个美女啊，是真的法国影星玛丽莲梦露毕基巴夺 真人 是那样的美女、不是他一方面杂志上那样美女，一方面他看到的这样的性，可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实际是有一个倒错，我认为就是说我看到的新婚知识手册上画的是女人的器官是这个样子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所知道的女性的形象是工农兵、你知道吗，是那个海岛女民兵，是那个 抹杀性别的， 是抹杀性的无穷花，是那个是那种啊，就是 所以你就不敢了， 挺着胸膛，不是 制服诱惑， 我 诱惑， 你看他想的完全跟我们不是一路，他想到的是制服诱惑， 我蛮好，我蛮 想你觉得是被制服， 蛮想找一套女兵装， 我当时只是觉得很难想象，就是说。比如说海岛女民兵 也能这样， 她两腿之间也长着我爸这新婚知识手册上的这个东西，这当时是我觉得很难对上位的，你明白吗？咱们去下广告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咱们还是妈妈要多说一点、啊、 没有，我刚刚我觉得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吧，就作为一种个人记忆，你现在回过头去看是都具有一些特别可圈可点可回忆的那种东西在里面，但你要作为现在来说，现在的年轻人接触东西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拿起纸没有性教育，就是男女生之间聊天交流什么这种性别其实在社会上基本有点隔绝的，就是你根本难以想象两个人会很亲密的怎么样，你就是说学校里谁早恋了谁跟谁坐在一起了都是特别大的一件事情嘛，没有机会，现在到处都是机会，所以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一个，因为跟小孩子做性教育以后我自己的一个冲击就是原来其实我们中国人一直觉得身体是脏的，就是性是脏的身体是脏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不太谈，而且呢我们的思维也是讲一个问题我们喜欢避开来，就是避开这个问题觉得看不见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是这样。我上礼拜我正好我那个在日本嘛，访问一个就是一个女议员叫莲访的，不你有印象吗？就老穿一套白的。后来我查了，她以前是那个有点艳星，也不叫艳星吧，翻那种平面广告的那个 model。她那个很多大尺度的，就是写真集啊，她都穿就是一丝东西嘛，就那样子的。嘿，我说日本社会我的印象也挺保守的，为什么说她可以接受一个以前都拍那种照片可以做女议员，甚至有人说是女首相？ 日本是闷骚。日本实际上对性它较开放， 还有一点他们后来我请教了一些人，他们认为就是说日本人对于身体的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不认为裸体是可耻的，他们一直到那个明治时代的时候，爸爸跟女儿在一个木缸里面去洗澡都是很正常的， 对，是 现在也是他们认为这个上半身的裸露不是回事儿，就下半身可能他们会围啊怎么样，就上半身是就女的一样是可以露的， 那不管裸露也好性行为也好，这是我刚说的，它有它的意义在嘛，我们要给予它一个价值哈、那意义包括了可能那个阿成说的尊重，我说的爱信任保护等等，那我们的现在的包括了在香港台湾哈，所谓性教育啊往往变成只是什么性恐惧教育， 我们刚看那几张图，对不对？ 对， 是不要给人家摸，不要手淫， 哎，你讲的 对，对那个。 不要早孕啊，要避孕等等，不要把人家搞大肚子哈、啊。根本是把性在你脑海放进去一个概念，要么就是肮脏的，身体脏的，要么是羞害羞的、羞愧的、愧的啊，不能见人的那种恐惧教育。像台湾有人搞哈、啊，没有搞起来，有人推动一个运动叫什么？不是叫做性快感教育，或者说性快乐教育。你要告诉小孩，当然不能，那个尺度要掌握了哈。性是一种可以是一种安全、快乐、美好的事情。假如你是建立在安全、卫生、还有爱、尊重等等自主自立哈，不要把性教育变成性恐惧教育。 对，这个讲得太好了。 对，我确实看到过有的家庭，他们讲得非常早。那就那些家庭女孩子反而特别晚才会第一次，他们会认识到这个事情，她希望这种美好的体验保留